呼吸，于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啊，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和体育运动有关的事儿。今儿呢请到应该说请到了两位我的同行啊，同行，只不过你看我们这个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呢是在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这个我们叫开路广播调频里面去播放，说的都是跟体育运动有关的事儿啊。今天请到两位同行呢，他们也在做和体育运动有关的节目，但是他们的节目呢是在一个官方的 APP 里边来播放，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越野 Talk 啊，说的也是跟体育运动有关，尤其是马拉松啊、越野赛等等系列赛事，还有一些体育产业的事儿。特别高兴今天请到两位，一位是园子，园子你好。 Hello， 宋阳哥好。 另外一位是申娇，申娇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申娇。 园子跟申娇呢都是越野 Talk 的主播哈，欢迎两位主播哈。今天我们三个人一起聚会，这个我们讨论讨论未来这个体育节目发展的事儿。 好紧张啊， 主要是来请教请教。 对对对对， 前辈， 还真是不错。因为对了，到这儿你看我们也有 APP， 一个欢迎以后两位也能够一开始我就开始拉人了，入驻我们的这个叫网络收听平台听听 FM 啊，现在也在招纳这个只要是喜欢做音频啊，同时还有这方面业余资源的爱好者，都可以在上面来开自己的一个播客哈，也欢迎两位。所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哈。原子深交这个做这个越野 Talk， 我听了应该是现在是叫两周一更新。 对，两周一更新。 是四十多期节目了吧。 再加上差不多三十几期，快 三十几期。 对。 两位怎么一开始想着做这个越野 Talk 这么一个声音类的一个节目呢？先说你俩怎么凑到一起的吧，这事儿。 对，我俩是很久之前是同事 啊，同事。 对， 对， 就是我们在相同的公司各自离开之后，还是保持联系，还是好朋友。对，然后我从2018年左右就开始在网络上听播客，就类似形式的声音节目，我大概听了半年多，我就觉得这种方式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自己也是从事在体育行业从事跟媒体相关的工作 啊， 那我就在想，哎，这也是一种内容的新方式嘛， 没错。 那我就自己来尝试一下吧， 自媒体嘛， 对对对，我在想，那找谁合作呢？好朋友张远，园子，对，就是我找到他这档节目，我就找到他了，他跟他讨论一下，我们要不要一起做个节目？ 园子就当时就觉得。是真的做节目呢，还是约我吃饭呢？ 其实首先我们俩确实是认识比较久，因为以前都是同事，而且原来都是从事跟路跑，就是跟马拉松相关的工作。然后后来当时这个节目其实起也是在今年的疫情期间，就正好四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俩那天是 2020年吧， 对，2020年的四月，去年、 嗯、 对。然后我们其实是在那个一个喝精酿的，叫那个应该是 Bear Smith 吧，就是当时在鲜啤吧，当时我们俩是约了个吃饭，因为疫情的原因，一直其实都没有见面。然后后来当时聊天的过程当中，比较巧的是，原来我在的那个公司也是因为疫情，所以其实。基本上公司没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就是公司有一个就是内部创业这样的一个选题，就大家可以组队做什么。然后呢我们四个人就做了一个音频的节目，就在公司内部做了一个、但是就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双语的一个跟体育相关的这么一个算故事会一样、就可能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声音去讲一些跟体育相关的小故事或者怎么样，然后用英语跟中文的形式这样去做。然后恰巧他正好还听了那么一两期， 对， 然后我们那天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他就说我们要不要做一个播客，然后 因为当时我正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对他的就是可能那个热情度还比较高，所以在聊的那个过程当中发现，哎，好像可以试一试，然后就这么开始了。 对， 这 真是挺好的。声音播客，其实我个人是从事跟声音，十几年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声音跟视频最大的区别来说。就是声音你可延展的空间特别的多，我不知道两位，因为现在我们都一起来做这声音类的产品啊，服务于这个受众，就是视频它更多你拍到，比如说我们拍一个跑步路线，它是北马路线，那视频可能拍完之后你就很难再把它引申到其他的方面，或者说你说因为北马我们引申到这个厦门，引申到上海，引申到其他的马拉松比赛，你没有视频画面的支撑很难，你只能就事说事儿，它很客观的去传达了一个信息。但是广播和声音不一样，声音对我的理解就是你说一件事海阔天空，你突然可以通过它某一个话头一下引到了另外一个赛事上， 对， 然后就可以说又可以说很多内容，然后再把它引回来，就是它的这个发散性或者说可覆盖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 对，就是这个声音这种形式，我觉得相较于视频的优势，它可能就是因为它只有这一个声音，它听众会固定说，哎，你就只有这个声音，所以你可聊的东西就特别开。但视频呢，你看还有个影像元素，就把这个框定的特别死。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声音的一个优势吧。 是。 对。而且我觉得它可以给人真的是无穷的想象力，就是在你完全不认识这三个人甚至于主播嘉宾的情况之下，你可以通过他们的声音去猜测说他说的这个画面，就比如说像您讲可能是一个跑步的过程或怎么样，他可能会有一些想象的觉得说，哎，如果我在这个当中我会怎么样，但如果是视频的方向，他可能就完全去跟着这个画面去走了，可能他更多自己能展就是能想象的那个空间可能不会那么大。 其实做声音类的产品，我们知道它首先有内容嘛，对吧？这个内容 是的， 做什么呢？这个两位一开始在做这样一个越野 talk 的时候，是怎么来定这个我们叫选题啊？怎么定这个选题呢？ 对，因为我之前是做就是媒体相关的嘛，那选题可能是日常的一个工作。那我们俩在一起做这个节目，他有他的专业优势，他是做营销做商业拓展的，我是做内容的，所以我可能认识的运动员会多一些，我认识的品牌一些前辈啊或什么多一些，他也会有品牌像一些的这些认识的人，我们可能最开始是先从我们周围的认识的 朋友开始， 他们拉过来， 对， 来帮忙嘛，来，对，有流量的朋友们来帮忙，帮我们带带我们节目，大家都很支持我们，都很帮忙，真的很热情。对，我们开始的时候应该也是第一期， 对，第一期 燕 翼嘛，对，因为我们当时其实在定义做这个内容的时候，一开始就是深交的建议是说可能想围绕就是跑步这个领域，因为我们毕竟是从业人员也比较久，从2013年到现在，但是呢我又觉得说其实如果只是专注在说可能马拉松这一个地方它还是比较窄的，因为体育是一个非常大的东西，但是我们又比较怕的是说从我们的专业知识角度来说，如果去聊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东西，未免会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太浮于表面了，就是给能产出内容比较水，就是我们当时感觉。所以后来我们就界定说，那 OK， 我们当时为什么起名字叫越野 talk， 就因为我们有一个比较拗口的 slogan 叫越 talk 越野的越野 talk。 这是什么？ 对， 再说一遍。 你说一遍。 越 talk 越野，就是越聊越野。 对，越聊越 talk 越野。 对， 然后为什么在越野 talk 中间其实是有个点的，但是我们当时那个注册就是名字它是那个就是名字里面不让有那个什么，大部分不让有符号这种，但是我们的 logo 还是有那个点，就是因为怕让别人觉得说我们可能完全是做跟越野跑相关的 啊，没错， 对， 但是有个点我也是觉得好像是跟越野有关的，因为 对 请两位来我们录制这个节目之前，我说申江把你节目能不能发来我先听一听，然后就发了一个越野 talk， 我说哎，这聊越野赛的，一看名字就觉得这是聊越野赛的， 会这个想法。 对，当时其实也有往这个方向去走的那个想法，但是后来其实我们里面也有一些比如说人物类型的，像粉条啊，对吧，包括橄榄老师这种，然后也有说类似像话题的，就是我们当时找到了就第一个接种新冠疫苗的那个莫世奇，他算是就可能在跑步圈里就是大家跑步里面可能相对于对他比较熟一点的，然后就是到后来包括我们去那个崇礼168去做的这种声音纪录片，就是一点点在向我们其实对于这个节目最初的那个想法去靠近，我们希望的是说我们这个话题是围绕运动 跟体育甚至运动爱好者为一个出发点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所有的内容包括他的听众一定是对可能运动是感兴趣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方式去激励更多人可能去参与到一项运动当中去。 对，我们也是想就是分享一些有意思的人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的观点吧。我们是这么一开始这么预设的。对，越野呢大家可能会让大家产生误会吧对 对，其实每一个栏目啊，我们说它设置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个目标和方向吧。 对， 就是原来我们讲这个在设定一个产品的时候，或者说一个节目在设置的时候，都要需要有一个人物画像，是吧？ 对， 谁在听你的节目啊？ 对对， 年龄是多少，对吧？你看大家都这么做啊？ 对对对， 都在做这些没有用的事情，是吧？啊，年龄是多少？ 先给自己画个饼。 对，就是他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或者他在购买我们的产品啊，我们就要为这样一个。还要给他取个名字啊，这还是个，我说谁谁谁啊，在听小明啊，张红啊，谁谁谁谁谁，肖亮啊，听我们节目，那他的喜好可能是什么啊？他一年参加多少场比赛，然后月跑量多少，叭叭都要画出来。但其实就是我们来做这个声音产品的这个，或者说通过一个声音类的体育节目吧，运动类型的一个节目，它影响的人。就是原子和深交做的这个越野 talk 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不仅仅是说，越野爱好者、跑步爱好者、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其实更多的影响是在特别特别普通的，可能一点都没有运动经历的大众人群。这个也让我们挺出乎意料的。就是超级体验团，我们这个节目呢，播出了5年的时间。我越来越发现更多的是从来没有运动经验的人在听这类的节目，反而有很多运动经验他根本就不听这类的节目，因为首先他可能已经达到一个嘉宾这样的一个级别，他所拥有的这些运动的知识含量和科学的这些含量，他不需要再收听一个节目来给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训练的效果和目的。所以你看我给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的都是些，哎呀，我从来不跑步，听了你们节目好几年，终于想开始跑步，可跑了3天突然发现我的膝盖疼，然后我的脚踝受不了了，我的足跟很疼，就是往往都是这样的听众，反而是跟我们一开始想象的受众人群 并不一样。 不太一样。对， 就是真的不一样，就是不太，就完全 就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那剩下的就是可能有一些原来我们想的既定的这个收听人群，可能就是一些朋友啊或者什么，有的时候他们会打开来听一听，或者说赛事的一些组织者，通过我们这节目还能真的确实可以了解一些其他赛事的一些情况啊，有的时候也不打电话也不发微信，听听节目也能了解了解。所以就是两位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因为现在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就是在做这个节目，有没有想着未来把这个节目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目类型，或者说这个节目未来会成为一个有长远的打算吗？还是说我们就是现在喜欢玩这件事儿，这个现在喜欢我们就现在把它很用心的做好就可以了。 其实是肯定是有长远打算的。 对，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其实也能发现我们的那个从反馈中能得到听众也是有两个方向的嘛，一个是可能对网络播客这种形式感兴趣的，他可能会在某些平台上他们有专门的入口能搜索到一些推荐的一些播客，有可能会推荐到我们的，或者是他就点进来了，他说哎有这么个运动的播客，说怎么样的，还有另外一些就是亲戚朋友们吧，就是周围的朋友们，或者是真的是我们请到的嘉宾的一些粉丝自带的流量过来，例如关心程阳老师的那卡就来留言，哎，陈阳老师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我们就可能现在就是这两部分的一个听众来源。但是我们希望 未来呢？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你看我们也做一些尝试，例如那个拳甲格斗这种运动，我们也是希望这种通过这种特殊的或者是有点猎奇的一些选题，还有一些讲的人的故事，他不仅是运动的人爱听他的故事，也可能是不爱运动的人也会觉得他的故事有一些猎奇性或者是新奇性也来听。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这些方式这些选题可以让人听到我们节目之后 想要去运动，我也有希望是这么一个带动的一个作用啊。对，在未来上我们是需要想要是带更多人来运动嘛，我觉得这也是一方面的啊。 是， 对。 园子呢在做这个节目当中，这个他肯定是牵扯了很大的精力。 嗯， 对，因为我看了是我们的节目的介绍嘛，大家可以搜一搜越野 Talk 啊，在网络上的一个播客，是两周一更新， 对，全平台可以在，只要在网络百度上 搜一下， 搜索越野 Talk 应该就能听得到。 对，园子和深交的节目两周一更其实如果说简单制作的话也还好，就是有一嘉宾一采访啊，然后我们拿机器剪辑一下，但是确实你们的节目制作的还真的是很精良哈，那肯定是要占用自己很多的时间。 嗯， 对， 嗯，所以我也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2020年就疫情的那个时候选择开始做。第一个是确实是那个时间，因为这个大环境导致其实大家的生活确实时间是比较散的，没有完全被工作去饱和掉，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在想说不能让自己就是停滞在这个阶段，所以当时在那个时候我们一开始对于播客的这个计划，因为也会有一个流程，为什么决定两周一更，也是觉得说以现在的这个能力，包括未来再重新开始进入到忙碌的工作状态之下，两周一更其实是我们俩都是可以承受得了的，因为我们的剪辑包括内容的制作文字全是我们两个人，所以我们是分开，比如说可能第一期我来剪，那第二期就由深交来剪，然后可能这个嘉宾是我来请的，那么这个提纲就是我来做，就是可能从我的角度，因为我们会对采访嘉宾之前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提纲，那这个提纲我们练完之后也会给嘉宾去让他看一眼大概什么样的范围，但我们并不会跟他讲说我们完全会按照这个顺序去走，因为我们要的就是当时的那个就他思考过程当中最真实的那个反应，但是我会跟您说大概是这个范围，就如果你觉得哪个问题可能不合适，那我们就把它删掉，我们再去有别的东西的填补，所以当时就是决定说就按照这个计划去走。然后呢我们俩有一个可能比较好的特点是说，就我们制定了这个计划之后，就是双方都不会给自己或者对方去找这个借口，比如说哎，我们时间可能有点紧，我们不然挪到周五或者再下一周， 就定了就是定了， 定了就是定了， 短的时间去走， 对，就一定要让这个走，那周三上预告就是周三上预告，所以但是我们也基本上我们每次的录制都是周六或者周日或者是远程，因为如果嘉宾不在北京的话就是远程，所以从工作上来说不太会说去就是影响到本质的工作，但是也通过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让我们反思我们现在做这些工作里面是不是有哪些内容是可以相互之间去做一个就是帮助跟借鉴的，因为确实是有了这个就相互帮忙相互之间的这种化学反应在的，所以我们还觉得其实做这个播客对于我们自己本身来讲目前来说确实收获很大。 比如说呢哪些方面的收获呢？ 你先说。 我的个人特点就是说话的时候磕巴，东北味儿重。对， 还行， 对， 啊， 是吧？但是我可能这个播客确实是锻炼了我的一些表达能力吧。我最开始刚做前几期的时候，可能说话都说不溜的，就开个场，就是大家好，我是谁谁谁， 要说好多遍， 我们的节目是谁，我们嘉宾是谁谁，这个我都等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真的 、嘉宾说，行，你再来一遍，有时候给嘉宾也搞得特别烦躁或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可能我就比较随意的一个轻松状态就能把，就是大家好怎么怎么样，我就可以说下来了，我觉得对我这个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播客这个东西。它相对来说对我们俩来说它都有一定的自主性，是在工作在本职工作之外的一个东西，那工作有工作的职责，在工作中可能有一些想要表达的或者是想要做的东西它有一定的限制，就是我坦白说有一定的限制我做不了，那我现在有我们这么一个方式或者是手段一个平台， 对， 也真的有人在听，真的有几个人在听，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想法用另外一种这种形式或者这个平台来做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一个工作上的平衡，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对， 是，这个前两天还真是跟朋友他这个发一个朋友圈，然后还艾特了一下，就我们要比叫做二月份谁读的书最多 啊 啊，对，就是什么书都算，这个。 杂志不算，就是它确实是 画册算，对吧？ 画册也不算，杂志不算，画册不算， 漫画也不算， 漫画不算，就是这、就是图书啊。但是图书你可以很薄，那口袋书是可以的。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原来我们也是在2020年那样一个疫情期间，就发现其实你跟这些怎么说呢？这个跟这些大家走的最近的一种方法，最省钱的一种方法。很多人花钱买巴菲特的午餐啊，我们也没有钱去买巴菲特的午餐，就是但是你可以买本他的书看看啊，就是最便宜的方法，最实惠的方法，跟成功人士接近，的一种模式，就是读书啊，就是阅读啊。但阅读确实有的时候你确实很费时间，你需要花时间花精力，你要花去看这个东西。那听其实是另外一种方式， 是 你可以听人家去怎么说，然后，那你想，你请巴菲特吃顿午餐，不也是听吗？对吧？听他怎么说，其实是一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做声音类产品，对于主播来说，我们都一样，就是源自深交、宋阳还有其他的主人一样，就是我们接触了特别特别多不同的人群啊。 对， 然后从他们的经历、故事上。哪怕没有去到那个地儿，但听他说完之后好像自己去过了一样。没有他跑那么快，但他说完之后我们也会大概知道，哦，要想像他跑的那样快需要如何去训练，其实长了很多的见识和知识。其实我们的嘉宾啊，你有首歌怎么说来着？你是我的眼，对吧？我们的嘉宾就是我们的眼哈。他在全世界各地不断去运动啊、锻炼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去了全世界各地一样。我们是最先接触的人，然后再制作成节目，给更多的听众去分享。因为刚才深交说到这儿，我是说一下，其实这些年我在做体育节目类主持人当中，我的收获更多的是从嘉宾身上的收获。 对，这个我感触特别深，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在 Course 工作嘛，但是我进入 Course 也是一个因为播客，我才有机会认识了我们就是美国那边团队的 CEO 吴征。对，因为当时我们是正好在做一个叫金犀牛的一个节目，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户外探险给我们机会，说我们想要做这种，当时我们是打算做一个3期的这种声音纪录片，因为他金犀牛这个奖项有很多很多的提名者，但我们觉得只要他能被提名，其实对于他来讲就是一种肯定，但是获奖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嘛。但是我们就想说从里面挑一些我们感兴趣的呀，或怎么样。然后当时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当时做了2期，就一个是骆英才，一个就是吴征。然后他们分别一个是北极圈的一个自重穿越，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第一个首登那个就是大岩壁的两个中国人一个团队。然后我们俩当时就分工嘛，然后我去采访了吴征，他去采访那个白兔，对，骆英才。然后当时也是在聊的过程当中，我们肯定需要对这个采访对象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然后我去看了他的纪录片，然后去看了一些东西之后，就聊聊聊着就聊到了说，哎，就比较好奇说你那个当时赞助你去做这件事情的公司是哪一家公司。因为他提到了说能给他时间让他花时间去研究这个东西是一定是需要本身公司这边支持怎么样。然后聊的过程当中，知道了有 Cars 这个品牌在，因为在此之前确实我是不太了解的。然后我又多方了解之后，我就想说，哎，那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就等于一直在做这个播客了，所以就是这个巧缘的机会认识之后就慢慢聊，然后才有了说去到高驰去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从这一层面来说，我觉得这是播客给我带来的。然后反过来说，可能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品牌公司去工作，又做的是 marketing 可能市场方向的内容，又会去在想说，如果当一个品牌或者是一个甲方公司想要去在播客里面去有一些投放或怎么样，我们能有哪些渠道可以给他提供这些内容。所以这个是反而我现在之后我又会去反思我们这里面可以有哪些不一样的内容。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服于乐 talk， 是所有大家现在做播客都会有想要有一个到底商业应该怎么样才是对的。对， 所以这个就是破圈嘛。 对啊， 对吧？你要破圈，就好像如果是纯，不叫纯吧，应该就是叫做一直多年的媒体人，不管你采访的是 或者工作的是哪一个领域啊，你一直在这个领域去采访啊，如果你真的想进到这个打得越深啊越直，那你需要首先成为这个领域当中的一员。 对 对 对吧，好多我看经济类的主持人最后都成为金融人士了，都开始做金融了。 对， 他是太了解了，所以他做完之后，他回到再做节目说的话就不一样了。 是， 对于其实品牌方也一样，品牌方想知道这个传播究竟怎么做啊？首先你成为媒体人，对吧？成为媒体之后再回到品牌方，你发现哦，原来是有的是可以的，有的是不行的哈。原来我们也可以不用花那么多钱，或者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花更多的钱来做这个事情才是有用的。 对， 所以当你破圈之后再回来，确实啊，要用处很多哈。 就是你像好多传统媒体人出来之后，可能也都会进到大公司做公关，或者是做品牌，因为他们了解传播，对吧？又懂内容制作，那就跟媒体沟通的时候，或者是投放的时候，应该是更有效率的。对， 所以还得多聊天哈， 对， 多跟不同的这个成功人士哈去聊天。 对， 读万卷书啊，行万里路啊，还要阅人无数，是吧？这个才是有用的啊。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因为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在这儿呢，我们也隆重介绍一下源自跟深交的节目《越野 Talk》啊，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一下这个节目听一听，确实做的也非常不错，也有很多好的嘉宾在他们节目当中介绍了和运动有关的科学的常识，然后精彩的故事。我们也稍事休息啊，接下来节目呢会更加精彩，也欢迎您呢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各位好，我是宋阳，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越野 Talk 的两位主播啊，一位是深交，深交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深交。 另外一位是园子啊，园子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园子。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声音故事哈，越野 Talk。先说在各大平台上都可以搜索到越野 Talk 啊，在这个全媒体啊，全媒体还是一次，我觉得是我们一次对于声音产品的一次讨论。其实之前我们聊过，在做声音产品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更多的嘉宾和人，那通过嘉宾人物的故事。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然后也让我们的生活好像多了，多开了一扇窗，找到了不一样的机会啊和不一样的工作。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们老讲就是列一个工作计划，那工作计划呢是最早我都觉得好像我刚刚入职的时候说你未来十年想干嘛，就是那会儿是已经你十年，或者你三十年退休前你准备这三十年的。想干嘛？我们讲，哎呀，我三十年干嘛？我五年，我十年，我要得什么什么奖？我未来怎么怎么样？后来发现你的计划越来越短，就时间越来越短，没有说人家三十年了，十年也没有了，五年也没有了，三年也没有了， 变成一年，对， 没有一季度，一个季度啊！你下个季度想干嘛啊？现在已经不是下个季度，你说说你下周想干嘛？就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做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走着走着，它最后的结果并不是你想要的结果，但是也不是说不好， 对 对， 也不是不好。所以收获到两位的越野 Talk 这个播客的节目啊，在这节目当中有没有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呀、人物啊、嘉宾也能够改变两位的这种，不管是对体育的这种认知啊，或者说生活当中的习惯啊，或者说其他方面啊，都可以来。所以说毕竟今天咱们来说两位的故事，来说一说越野 Talk 啊，这个给我们举举例子哈。 是我们有一期，因为我们最开始的定义是要做运动相关的话题讨论， 对， 所以我们最开始的嘉宾都特别围绕，可能是真的是行业内的人士，像第一期燕毅，第二期是莫诗琪，他们都本身都跑步，只不过是他们在做的。只是我们想把他们请来分享他们个人的故事，但是我们第三期我们就请到了一个，他也是个跑步爱好者，但是我们想请他聊关于女性的一个穿衣自由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挺可讨论的余地非常大，而且 我作为我们的可能那知识上的积累没有那么的充沛的时候，所以我们聊起来就没有特别聊得特别好。但是这期节目对我来说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冲击，因为一个直男嘛，对，可能我的一些认识会觉得，我觉得我没有问题，我是尊重女性的啊，我觉得哎，穿衣当然要自由，在任何场合下都没有问题，都你都想怎么穿怎么穿。但是我跟我的搭档还有嘉宾也是个女生，他们聊了之后给了我一个最大的冲击，就是我没有意识到我是已经对这个穿衣自由，已经对女性的穿衣自由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就是一个并不特别尊重女性的一个想法，对，有一些偏见的，其实是就是他们举一个例子嘛，说是在一个酒吧里边该不该穿的暴露，对他遭受骚扰的时候是不是他的问题。我的想法就是可能是有你们的问题哈，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我有这个这么不好的想法， 固定的这么一 个，对，他已经有一个固定的 思维，我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聊的过程中，哎，我就意识到，我突然意识到，哎，我是无意识的在已经陷入到那个框架里面去了，那个思考男女的权利的对等是否对等的那个固定的框架里去了。我觉得这期节目对我最大的冲击就是这个，就是对我个人的一个，我第三期上来我就被冲击到了，对，我觉得对我改变挺大的。 哦，这是一个经历啊。 对啊， 申教授的这个我想想我有没有 没 有，哎， 我觉得您一定有。 我没有，我是觉得这个穿衣还是很自由，就是得体就行，然后符合符合 场合。 哎呀，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个话题，我估计很多朋友感兴趣啊。 对，因为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是因为正好当时在微博上，其实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女孩在操场上跑步，她只是穿了一个，就女生嘛都会穿紧身的短裤，就是可能她的跑步衣服相对于来说就会比较紧身一点，但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当时她还问我说我也会这样穿，但是她就被遭到了骚，就是被人骚扰了。 对， 骚扰之后她应该是当时就又删掉了那个微博、 嗯， 对，本来我们其实是想要跟他沟通，希望他能就是来接受我们，但是因为后来他删掉之后，我们就找不到他了。然后呢，恰巧是正好我们的这个嘉宾她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女孩，然后她之前，她也写过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他当时因为要做这期节目，他也采访了身边其他的人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 啊， 对，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那期聊完，觉得还就是。因为我们是两个女生对一个男生，所以其实可能让他会觉得最后就是他反思的程度非常大。 那如果我来做的话，我会觉得 对， 这肯定不是一个穿衣话题，这是一个女性运动安全的话题。 是， 就是怎么保障女性运动过程当中的安全，就是穿衣这件事儿已经不用再当做话题来说，因为大家很自由嘛，就是你只要得体，叫衣可以遮体。对吧，衣可以遮体，那我们说在很多不同的场合衣可以遮体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对， 对吧，是在澡堂里面什么叫衣可以遮体，你在公共场合在学校是什么叫衣可以遮体，只要你符合这个场所的规定那就是可以的。 对对，就是讨论到最后可能确实也发现了这个话题可能没有那么的立得住，对， 所以就是女性安全这个倒是跑步安全， 对， 那个确实是一个实在的话题，女生的安全这个肯定是一个实在的话题， 实实在在，所以女性的安全就是以后我们真的是可以，我们互相交流，有时间可以一起来聊聊，做节目。你像我们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对于广大女性跑者，就是不要在公共的这个叫做这个社交媒体上来公布自己的跑步路线，有很多女性一开始爱晒，尤其是晚上我夜跑啦，然后你一晒路线，很明显看知道他们家在哪儿，人也知道他的跑步路线，也知道时间。我说你只要晒三次是同样的路线，大概骑的时间，人就知道哦，你大概是这个时间从这个地方开始跑，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结束，那我可能在哪个地方会碰到你。 对， 那如果有一些什么不好的想法或者说不良的举动，那你就暴露了自己的这个可能出现的行踪，所以不太建议大家把路线，你可以把你的配速和距离晒出来，我跑多长用了多少配速，这大家哎呦跑挺快的，路线不用非要把它晒出来啊，所以这个是对于女性跑步安全的一个提示。 是的， 嗯，哦， 是， 对，反正我也会进步，在精神当中不断的去 对，我确实是被刺激到了。 园子呢？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我们有一期请的那个粉条，然后我相信听这期节目肯定也有大家有认识粉条，因为粉条是很早就开始跑马拉松，然后越野赛，然后现在是一个资深的 CrossFit 的一个爱好者，就已经深深的进入到这个 box， 就已经不做任何其他的运动了。当时我们请他来也是非常想分享，就是他这种自律到365天都会去练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能让你一直这样做，因为你他也是有本职工作在的。然后聊天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就当一个人对于运动的那种痴迷的程度到了，可能是就像他说，我除了就是你可以约我去 box 见，但你也不要约我出去吃饭，去其他的，我可以跟你约着一块去健身，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就没有必要去约着去什么吃饭看电影等等这种。就是他会觉得这项运动给他带来了不仅仅是可能身体上的变化，就是对他心理对他所有的生活的影响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的，导致于说他最后可能为了这件事情去放弃了他的中间的有一段的工作。对，因为他本身是完全跟体育没有关的一个人，后来也是因为想要尝试一下说，哎，我对于运动这么的了解，是不是可以在这个行业里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大概也就经历了一年吧，可能就发现，哦，这个工作严重影响到了他去 运动， 对，运动健身，他又辞职又休息了大概一年，又回到了他原来本职的这个工作行业里。就是他的这种故事可能会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哦，一个人完完全全的自律，按照这种可能就是规划好的这样一个时间这样的去生活，其实是这样的一种样子。对，就是他可能更多的是他的经历的分享，让我觉得说你 对他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 对，提供一种生活方式。因为那一期其实听完之后，大家很多我们有一些听众的反馈也会觉得说，哦，看上去好像感觉很枯燥，其实是也有很多很精彩，因为 box 里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你因为这样一个场所其实也认识了各种各行各业的人，就是他反而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状态。对， 那会给你造成什么样的，就是你听完之后，然后或者说 我就很想去感受一下那个就是练这个的感觉。因为他说这个跟跑步不太一样的是在于他每一天的计划都是不知道的，就只有你到那个当下才知道，哦，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完成，而且就是它是一个让你感觉你永远都有一个触不到的顶，对的那种样子。然后我确实真实去体验了一下那个，但是也出乎我意料之中，是确实是我也没坚持下来。 对，我每个人坚持点都 对不太一样。对，其实我当时比较好奇，就是你怎么可能就真的是每一天，因为女生是会有特殊的时期在的，一样还是每一天每一天都会出现在那里。所以我就在想，你真的不会累吗？他说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就没有身体上那种累了，反而完了之后他一天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节目想要给大家传达，就运动这东西只要你要一定要去试过一次，或者再试过几次，你才知道到底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绝对不是可能就是大家说的一瞬间的多巴胺的分泌啊，很 肯定不是。 对， 反正人生百态吧，人生百态，百样人生，它没有哪个是对的，我觉得没有哪个是我们说对和错，只有适合和不适合。好多年前了，当时有一条新闻说的是，家里边老两口大概呢退休了，退休之后呢，孩子也不用管了，因为孩子已经应该是工作了，还是上大学了。那么两口呢做了一件当时那个新闻叫做疯狂的举动啊，这个举动是什么呢？就把在北京的房子卖掉了。那好多年前呀，现在多少钱？肯定后悔了。不知道后面后悔啊，换了辆房车，然后呢就剩下钱呢叫巡游世界嘛，就是大概开房车到全世界。大概采访他。人说为什么不要存款啊？说我们不需要存款啊，为什么要存款呢？对吧？我们就把钱花掉，然后我们就那个，年轻的时候只顾工作了，年老的时候然后去感受世界。你知道后边的那条新闻出来之后，评论是两边倒，一边呢就是呀太羡慕这种生活了，我也要去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另外一个说太不负责任了， 对，不带孩子呢。 太不负责任了，说这北京房子就卖了，不给孩子留一套吗？啊，不考虑以后这个， 天哪， 只考虑现在，你老了之后你不 再过10年你还能玩得动吗？你不需要回来住吗？然后你到时候会把所有的压力都给自己的孩子吗？你不需要上医院吗？就是你知道，就评论就出来了。嗯，就是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事情。刚才你说的这个采访嘉宾，他在 box 里面，在 crossfit 里面，然后全天每周都要去做这个活动，叫自律。还有一种自律，你知道，我听说一种自律就是叫上班的自律。每天早上他一定是四点三十分雷打不动起床，不管前天晚上熬夜到，就四点三十，比如3点睡觉，他就4点30分起。然后呢，就准备自己一天的工作，我今天干嘛？然后今天干嘛？今天干嘛？然后列好之后呢，然后一定要给自己冲一杯什么咖啡，然后自己做一个比较营养的一个早餐，然后开始上班。他说他那个已经好多年雷打不动这样，哎，身材保持也很好。我说你去刻意的去健身房健身吗？他说我也不会，但我会保持一定的运动习惯，但是我的运动习惯是跟着我的上班的节奏走的。我不是跟我运动习惯去决定我上班的节奏，而是我的主要节奏是上班的节奏。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嘛？ 对 吧？ 对啊，就是他也很自律，就是你也很难达到他的那种自律。他是人民，我说他原来是北大有一个跑团嘛，北大那个游边，他们那个游边什么10什么什么跑团的最早的团长，那也是做金融工作，就每天去特别忙。然后他说我的自律不是在运动上，我的自律就是在这个工作上。但是工作的自律让我反而特别珍惜我的运动时间，比如我每天就三十分钟运动时间，然后我的运动时间就特别的高效，所以他5公里也能跑到20、22分钟、21分钟，跑的也很快， 运动能力很好。 对啊，所以就是就是你聊的嘉宾越多，也会发现没有什么好像是必须要怎么怎么样哈，找到你喜欢的那个点就好了。 对，就每个人都有他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然后他在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当下呢，就活得都还挺自由的。 是 保持一个同理心，理解他们，感受他们的方式。对， 对， 多了解他们的方式，就见识就越来越多。 但你也很难变成他们。 对，是 这样的。对对对对对，很难。所以我就是当时去体验之后发现，我真的是就是很难就是想象到他那个的那种状态，对于这项运动这种喜爱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而且我觉得我感触还有一个更深，就是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在疫情这个期间诞生的，而且也一直按照这个计划在疫情当中一直在走。但是其实疫情到底对于大家有什么样的变化，就是如果你从新闻报道上来看，会能看到很多就是新闻让你看到的，对吧，苦啊累啊，这个不容易啊等等这种。但是我们所有采访这些嘉宾，包括可能话题的这个中间的人，你会感觉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多么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反而可能他更多的是一个 就创造了一个新的机会， 对，新的机会让他去尝试新的不一样的事情。 嗯， 就我觉得这个是反而让我们觉得说很积极。 嗯， 就最近那一期就是跟狗哥那个嘛，因为我们刚开始的 狗哥哈， 对， 曲怀 、啊，对对对。 你看这个，我们传统节目里不允许叫外号，是吧？ 不好意思，曲怀老师，因为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品牌是在疫情有的。但后来 我都没有采访他，我们都是那么都没有采访他为什么做这品牌啊。 对，那我们要不然就留一个悬念。 对对对，你说我们不打算采访他。你说 这话不是我们说的 啊， 就是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其实是在2019年对这个事情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全面的一个分析了。 啊，对 对，只是说疫情被打断了，但是疫情给他反而让他又重新思考了他原来的那个方式，然后有了他现在的这个方式，就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可能利大于弊的一件事情。对，所以这个我也觉得是给我们感觉，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很积极很阳光很向上的去面对生活。 我们都觉得疫情可能会给人带来消极的影响大于积极的影响，但是我们聊了这么三十几个人之后，我们发现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因为疫情而消沉下去，都会因为疫情反而更生机盎然了。对，可能我尝试着做了另外一件事儿，或者是我换了一个更好的事情在做。我觉得这太好了，太阳光了，太上向上了。 你知道中国有句话叫报喜不报忧，啊， 也说的 也 对， 哦，也 对，啊， 所以一般的节目里边他不愿意说你说哎呀你看本来这个事儿做的不好，现在我血格100的血格我已经剩30了啊，但是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只剩30，别人不该不找我了啊，我现在是120。 对，也对，这么理解也没错。 但是你说的也确实是，就是在疫情期间大家会找到新的一种 新的一种生活和工作的方式。 对， 嗯，原来现在是不是还叫国安队啊？这国安足球队啊，是经历了一轮改名的那个风波哈。你看我是体育广播的，但是确实对足球不是说特别的了解。原来国安队就说原来国安队里面招了一名规划球员啊，这个是从挪威来的规划球员，长得小伙子特别的帅，然后呢也很年轻，来的时候当时好像才19岁才是，还20岁，混血儿。爸爸是挪威人，母亲是中国人。他说他在这个在叫办理移民吧，就是他放弃了挪威籍，加入了中国籍的过程当中，挪威很不理解，就是办这个事儿的机构算是什么什么移民局，还看说你是第一个主动放弃挪威国籍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那儿不工作，我一个月要发好多钱，我就每天就玩啊，就干嘛的啊。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其实挪威真是出了很多在冬季运动项目上的高手， 对， 而且挪威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很高，并没有说人家玩就玩着玩着就不务正业了，反而其实在怎么说呢，就更宽裕的时间范围里面，就好像我们说202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他有更多的想法他去可以实施，比如说没有这个时间，深交和园子本来想做一个越野套，可能这事儿也 再继续往后推， 对，继续推， 没有时间， 对，没时间 来做这件事情。再次介绍越野套，今天咱们由于时间的原因呢，不能请两位多说，因为说的话还有很多的故事，我觉得都可以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还是两周一更越野套啊，我们特别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长时间的这个做下去啊，当然确实挺难的。做一个节目需要付出的辛苦和努力特别多，咱们以后也多合作吧，就是有好的这个话题呀，有好的这个内容啊，咱们可以一起来尝试制作好的声音产品，然后来给大家。再次谢谢来自于越野 Talk 的两位主播原子和深交，谢谢两位， 谢谢 宋阳，也请宋阳老师去我们那个节目 唱个台， 我们可以长谈。 等我达到一个运动表现之后哈、啊，我把这个经历也通过你们越野 Talk 分享啊。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回听节目呢，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是宋阳，也欢迎您呢接下来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东为名，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正阳门走，正阳门归。